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的社區。走訪各大小的藝文空間，與跨界別人士深度對話，透過多個度探索保育和城市發展，從而找到我們的人文風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長大，逢星期四晚8點到9點。 好啦，講完這個汶川感恩日，這個共產黨的最噁心的這些辱罵，這個愛國 show，咁就大家都頂唔順噶啦，講下呢個懲罰共產黨嘅呢個大英雄，呢個 Avenger， 即係等於我哋話頭先講奧運一樣。唉，美國攞好多獎牌，大家而家好開心。而家咧好似 Donald Trump 咧懲罰到阿習近平，大家又覺得好開心咁。 係啊，嗱，呢個 Donald Trump 上場之後，大家都話佢呢個咩啊？ 不過 to be fair， 民粹啊呢樣嗰樣。 點解咧？即係美國佬攞呢個金牌咧？大家不會有太大的反感，雖然大家都即知道呢個美帝咧係都幾睇低嘅喺全世界， 但係個人能力。 你講啊，邊幾多人咧？幾多人知道美帝幾咁契弟啊？唔係好多人嘅咋。 香港人， 所以美國咧，我覺得咧， 咁因為我係左膠出身咧，係 你左膠你知啊嘛， 反帝啊嘛， 所以咧，我覺得其實咧，美國係做得好好，就係、是、佢所謂嘅遠銷啊，即係荷里活電影各方面咧。包括埋呢個迪士尼樂園啊，諸如此類，全部將美國嘅打造成 麥當勞啊， 唔係推銷手法係一回事，但你個 product， 你坦白講，如果美國同中國相比，同共產黨相比，美國個 product 本身人哋係文明噶嘛，真係。 唔係，同埋一樣嘢， 你點包裝到共產黨佢夠而家嘅紅海行動啊，咩戰狼二、戰狼一啊？點解香港人個票房咁差啫？喂，點解你睇嗰啲美國戰爭片打阿富汗、打伊拉克咁多人睇啫？嗱，我最近睇阿奇連伊斯活嗰度講一個美軍喺個法國嘅高速火車上邊去制止一個AK-47嘅狂徒、恐怖分子，揾請翻嗰個美軍做主角。嗱，呢啲係識嘢啊，真係。你問如果美國最大最大嘅愛國主義宣傳，咪就係奇連伊斯活咯？ 哦，喂，又多行下坡子係㗎。 係啊， 嗱，我頭先想講個論點係乜嘢咧？我就話咧，即係佢呢個 American Dream 咧，係唔會覺得好嘔心嘅。我後尾咧先諗下，點解習近平會講中國夢嘅咧？其實佢係抄人， 抄美國夢。 喂，等於孫中山中華民族就抄亞美利堅民族。就將人哋嗰個所謂嘅民族共和就搬咗過嚟，而家就習近平又再抄中國人，永遠都冇創意嘅，所有嘢都係 copy 呢度 copy 嗰度，然後堆砌出嚟就好似咧，將一架車我成日都話嘅，個胎就寶馬，個 brick 就係呢個Audi， 然後跟住嗰條胎就吉利羅友，咁你唔死得， 車尾箱就 Toyota 咁啊， 係啊，跟住個車頭燈就係呢個咁樣嘅解放牌東紅旗咁樣。即係你抄嚟抄去，中國夢講我仲有咩乜嘢？係咪就係民族主義啫嘛？ 但 係 佢想， 我正想講呢個 point， 點解我哋見到佢哋攞金牌嘅時候唔會好大反感咧？在於因為佢係一個多民族嘅地方，你見到佢喺田徑上邊有啲黑人嘅運動， 係 好堅嘅，係咪？即係我哋點樣操都搞唔掂嘅。佢無論喺每一個競技項目裏邊，其實佢係一個民族嘅共路嚟噶嘛，係咪？有啲唔同種族嘅人確實喺呢啲咁嘅競技上面是特別厲害的，例如田徑你就會見到黑人運動員，你打拳就見到黑人運動員，或者你打籃球亦都是的嘛，是不是？有些可能是即白種族的，例如游水就會勁啲嘅，即例如菲比斯咁樣。咁你覺得佢呢個地方，喂，佢有好大的包容性，佢都俾每一個人確實透過一個資本主義嘅市場競爭嘅過程裏面，透過自己嘅努力嘅奮鬥。是能夠係上到 嘅，同埋美國嘅賣點咩咧？所有運動員塑造成為明星嘅賣點係佢嘅 character。點解嗰個傅園慧即係洪荒之力嗰個傅園慧，大家咁中意佢咧？ 唔記得咗名。 傅園慧啊，係因為少數嘅運動員有 character。我記得當年睇呢個奧運，你記唔記得嗰陣時候有個跳高運動員叫朱建華？ 記得， 衝擊世界紀錄， 記得 金牌。 他攞破世紀錄紀錄㗎， 但係佢奧運嗰次失敗啦，點解啊？跟住到呢個跨欄男王，大家記唔記得？ 唔記得叫咩名 啊？劉翔 。點解啊？就係話當你所有運動員背負住國家民族體委對你嘅恩情，就等於汶川地震嗰啲細路一樣， 係咪你扭曲到一個競技運動，本來係賣點就係講個人嘅奮鬥同埋你自己嗰個嘅創新、跳高嘅技巧等等呢啲嘢。最終 冇曬， 最終你睇到佢最後尾點解輸，你睇到佢嗰個樣係苦到啊！佢未跳之前嗰個樣， 我記憶 一路睇住嗰個朱建華嗰個樣係。直情係唔想跳咁滯啊！係 無論劉翔誒同埋呢個朱建華 ，at that moment 啊， 仲有林丹， 我都依 林丹好啲，林丹性格比較張揚嘅、 我都依然係想佢贏嘅，即係都有啲。 唔係，但你明白佢點解會輸啊？其實 我都見到佢咁咧，有啲失落嘅。原來後屘睇到喂劉翔，人哋基本上已經受咗傷， 已經唔應該，根本唔應該比賽，根本啊！ 喂，你搞到佢提早退休， 係啊， 大哥， 毀咗個運動員咯。 喂，你因為為咗嗰即係13億嘅所謂人， 佢要去京澳攞牌啊嘛， 因為主場 係啊， 夾硬焗佢出，係咪啊？跟住喂，佢出完，因為受傷出，跟住你包起孖到佢飛起， 呢啲咪就係中國人嘅恐怖咯，你明唔明啊？ 喂，好似我哋喺馬場咁啊，買嗰只馬輸咗咧，你有冇入過嗰啲公眾 台？係掟啦，係 啊，大佬， 勝利球迷咯，咪就係。 喂，幾大件事啊，大哥！ 咪就係佢背負咗，因為佢背負咗成個中國嘅民族光榮， 麥春春都背負咗民族光榮。阿吳京而家我諗啊，去唱卡拉 OK 都唔敢啊！ 但其實你睇到西方國家嘅運動員。個重點唔係佢背負國家嗰樣，而係佢個人嘅奮鬥嘛。 係啊， 啲人係 appreciate 佢個人嘅奮鬥嘛。 攞翻， 所以個人主義與所謂嘅民族主義之分咯。 你攞翻菲比斯做例子，菲比斯有一段時間係沉得好緊要。 係啊， 因為佢吸毒嘛，佢舞會啊嘛，即係難聽啲講就叫溝女啦。 溝女索 K 啊，係 咪啊？索 K 啊嘛，即係佢有一段時間本來話退休，跟住就走咗去做啲。成成嘅嘢，跟住佢 P.R. 嘅形象好低嘅，因為點解咧？揾佢做代言嗰啲，大佬你吸毒，你做我哋游水庫呢個士邊島， 但到今時今日，佢又個形象又翻山翻，就係因為人哋西方社會係 appreciate 一個人，佢係會犯法，唔係佢會犯錯嘅， 犯錯。 喂，你中國唔俾人犯錯啊嘛， 跟住佢彈起。 犯錯就係為忘記黨國對你嘅栽培，嗱呢啲係 忘記黨國嘅恩情。 你記唔記得打乒乓波曾經有一個叫做何智麗，收尾代表日本隊叫小山智麗，俾大陸佬罵到啊！因為國家隊要佢洋菜，佢唔肯。 嗯， 結果最後尾佢退出咗國家隊， 入咗香港隊啊嘛， 唔係代表日本隊，嫁俾日本人。 哦，係啊，記得，唔係香港隊，屌香港隊。 跟住俾人鬧漢奸，鬧咗幾耐？你諗下， 跟住贏咗， 贏咗中國隊啊！ 係啊， 咪俾人鬧漢奸咯。但你想想，如果你一個咁嘅政治體制，你想想啦，女子游水運動員禁藥事件，喂，唔係好耐嘅啫， 係 2016年咯， 2016京澳都肯定有，我話俾你聽啊，因為呢個東德咁樣嘅訓練模式，根本上係唔會突然間停噶嘛。 2016年你記唔記得 出嚟嘅？點會停？ 咁中國嘅奧運金牌係大幅下降啊！ 因為就係俾人 check 到， 就係因為嗰屆咧就俾人哋咧 check 到佢好鬼多嘅禁藥事件。 田徑係容易嘅。因為我自己跑過田徑，即係跑五六年嗰陣時候，係其實係一個好難嘅競技，同埋係即係市場受歡迎嗰啲項目嚟噶嘛，係咪？你諗下基菲夫嗰陣時候都係啦，佢咪就 Ben Johnson 啦， 全部 Ben Johnson 都 係啦，半路死咗啊嘛，瞓下覺啊嘛，唔係你即係所以你又唔可以淨係講老共，即係資本主義嘅強國， 唔係喎，你話有組織有計劃地去用禁藥嘅就係老共喎，係 啦，冇錯，差別喺呢度啊嘛。 佢可能係教練或者佢個人嘅問題啫喎， 啱啱啱。 但係中國女子泳隊係有組織有計劃地用呢個咩禁藥嘅喎。 正如你， 喂，馬家軍你記唔記得？ 啱想講。 黄君霞嗰阵咧， 咪跑800、1000嗰啲咯， 长跑啊，女子中距离同埋长跑啊。 所以见微知著，你从奥运讲到就系奥运食作有组织地去食禁药去吹谷嗰个嘅成绩咧，所以我哋都系想讲翻就系话，中国而家面对嘅处境，即系中美嗰个嘅所谓贸易战咧，我认为中国系输紧嘅，因为一。你根本冇可能有嗰個環境去 develop 所謂嘅咩 Q 高科技，香港都冇，我話 冇錯， 香港都冇。 佢而家泵水嚟香港，我估就係想利用香港喺美國關係法裏邊嗰個特殊嘅地位， 啊， 就將河套變成係中國科技創新嘅基地。 係， 如果唔係，阿奶媽唔會懟500億。 我又話俾你聽， 然後中共再你諗下，懟咗500億個河套。然後中共而家再班水喺財政部班水落嚟喎， 呢個咪又係小二學歷程度嘅思維咯？呢個又係小二程度嘅學歷思維。 即係點啊？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嘛？ 唔係咯，你諗嘅嘢，我哋都諗到曬啦。你而家你趌起條尾， 你想做乜嘢嘢？ 不 過我 覺得美國佬咧就 你估 Donald Trump 唔知啊？ 佢知 佢估到，但系咧佢未必咧係一網打得咁盡嘅，即係我嘅判斷。第一，即係香港嘅關係法裏邊咧，佢會繼續保留，即係唔會因為以前有人講或者係雨傘運動之後，我哋叫喂美國不如你對付中國咁 焦土。 是啦，即係啲官員又唔俾嚟啊，甚至乎我 張曉明準去美國冇 visa 俾佢， 關税又要多啲啊，成成嗰啲咁嘅嘢，搞到大家喺度攬住死咁樣。但係美國佬應該會咧係區分香港嘅。咁嗱，而家學你話齋，林鄭即係食大陸佬條水，就借香港即係大灣區又好，河套區又乜乜區都好啦，嚟咁搞咧，人哋係洞悉呢樣嘢。咁但係咧，佢依然係會相信香港，我覺得，因為點解佢覺得香港有法治嘅制度，有呢、這個即係、就是、business practice 咧，係相對好啲啊嘛。 嗱，但係我覺得， 唔係嗱，本來係，如果佢唔提倡中國模式，即係話我哋曾幾何時係相信中國嘅未來係好似香港咁，因為佢向世界接軌，所以香港重要。但係零八年京澳之後，佢提出中國模式之後咧，香港就喺官媒裏邊踩到地底嚟。你諗下，一路踩到今日。然後跟住你而家就掉水落嚟，因為點解啊？大難臨頭啊嘛！共產黨冇嘢信，最信咩咧？務實主義。到佢大難臨頭嗰下，佢就知道啦。 所以我自己覺得咧，政治係浮動嘅。所以你而家睇到咧，而家中共嗰個嘅包括習近平突然之間啡水喉落嚟香港話建立一個高端創科中心都好啦，依啲係完全係一個政治角力之下。的後果嚟嘅，嘅結果嚟嘅。咁呢個結果會帶嚟一個點樣呢？會唔會令到香港會因為睇習近平睇到要保存翻香港嗰個獨立性嘅重要性呢？咁呢個有可能發生嘅，有可能，但我唔知道。 有嗱，喺四川嗰場 show 裏邊咧，冇乜人留意嘅。張曉明出嚟講咗一段説話。 係啦。 那段說話其實可圈可點的，即係只不過就俾嗰兩個村官打記者咧，就大家 shift 曬去嗰度 講咩？究竟張曉明 佢話第一要維護行政主導嘅尊嚴同埋特區行政長官嘅尊嚴。如果係關乎治港嘅政策，如果特區政府有方案，盡量採納特區政府嘅方案。如果有幾個方案嘅話， 正常啊。 第二出台盡量由特區政府同埋行政長官去宣布。第三。出台的說話和宣傳的手法要盡量用香港人可以接受的語言和手法。 怎樣 啊？沒人報道啊這段事。 怎樣啊？喂這個你是權力下放之後由地方政府沒有說地方聯邦啊。 還有說這一件事絕對不是出於張曉明。 當然他受命，不是他直接說明這個是中央對香港問題最近批示的方向就是這 樣。所以呢話說回來，當日我們支持胡蘇呢其實是焗了他做這件事。 唔係嗱，問題就係咁啊，因為佢知死啊嘛，你搞到香港變成一個廣州，變成上海， 喂，大隻咧， 你諗下啦，而家嗰啲何君瑤啊，嗰扎咁嘅梁君彥啊，再加埋咩喬曉陽啊、黃志文啊出嚟講嗰啲説話， 左口左面， 左口左面，一出嚟講已經黑人憎啦。咁你諗下，其實就只不過大家冇人去睇呢個張曉明呢段説話啫，就係話如果呢個係習近平，中央就一定係佢啦。習近平最新嘅指示嘅話。即是说过去那一年很不妥啦， 所以我度条桥给现在的五听着这个节目的五毛呢，你向主子呢提出一个什么意见，怎样可以令到香港的自主性的形象呢大幅提升呢？第一，捉了689入监。第二， DQ 了何君尧、周浩鼎。 是啊， 这个柯创胜即是嚴厲執法，我叫做不是嚴厲執法，叫做呢 依法行政 執法，依法辦事。這個習主席最喜歡說的啦，依法辦事。 DQ 了包括剛才未說的那個郭佩凡這四條友仔。如果你真的這樣做呢，最少除了香港民心大快之外呢，你亦都俾國際社會看到香港是真真正正一個依法辦事的城市。 我覺得最快的就689落鑊，這個最快的，我覺得 最容易 最容易，因為他沒有申報就可以落鑊了。 我們記得你有沒有看 公職人員行為不當， 我覺得已經個 file 已經在這裡，問題就是律政司定不 take action 而已嘛。 你記不記得我們那時候看這個史泰龍做的一套戲叫做什麼第一滴血？ 哇，這麼久 有一個英文字呢，我在那裡學的他就說我是 expandable， 即係你可以被犧牲， 可以被犧牲嘅。 Expand 啊 ，EXPN 係係咯，六八九你咁愛國，犧牲下自己啦。 嗱，所以 佢係最容易犧牲，亦都係冇乜代價嘅對老共。 所以佢要死出嚟大灣區遮住盧峯，第二次啦，今次 遮住。 喂，今次冇講獨講啦，但係死遮住嘅原因就係咩咧？佢要俾人睇到我仍然扮代表緊中央嘅路線啊嘛。我諗佢而家恐懼嘅程度啊，仲勁過許智峯啊。許智峯反而冇咁驚，我諗六八九而家驚到鼻哥窿都冇用。如果張曉明嘅指示係真嘅話，即係話你其實呢啲指示真正體現到個路線轉變咧，就一就係喐六八九。我覺得呢個最簡單嘅 撥亂反正啦。 係啦，撥亂你對林鄭嚟講。佢冇任何嘅動機去保六八九嘅根本啦。 唔係講係冇用嘅，因為咧語言咧你講一百次都好咧，你要冇行動發生咧係冇用嘅。最具體嘅行動發生就係六八九落鑊。 嗯 啊，然後跟住將所有違反呢個選舉條例嘅人落鑊。 嗱，我覺得你頭先兩部曲啦，一就係喐六八九 啊， 喺頭先我嘅 comment 裏邊覺得 expandable 嘅，相對容易做嘅。 啊 一來佢亦都冇乜即係人物， 其實我柯創盛都好易做嘅啫， 柯創盛更易做。 第二樣嘢就係咧，你將嗰啲劣幣，而家你又真係調翻轉頭講啦，良幣驅逐劣幣，因為點解咧？對成個特區政府嘅管治嚟講咧，都有好處 啊。 即係我唔知啦，我身邊好多人咧，其實已經唔係好想睇立法會啊嗰啲咁樣嘅新聞啊嗰啲嘢，因為點解發覺咧個水平太低啊，大佬，冇理由。我哋係咪應該？ 其實兩邊水平都低。 我哋係咪應該做呢個英國國會議員或者呢個美國國會議員咧？即係喂，大佬見到佢嗰班友 水平低過我哋嘅節目好多啦。 喂，講埋啲咁嘅嘢，即係嚟你攞一個例子就好似上個禮拜我講喂何君堯，如果我係你講許智峯嗰件嘢，我出席完之後簽咗名就行開去廁所算啦，上翻嚟樓上，你仲邊好意思講到七情上面喺度罵許智峯？ 我交差啊，交氣咁樣。 喂，你啲場戲都做得唔好咁核突啦！原本我都覺得，唉，許智峯好心理啦，唔好搞埋啲咁嘅嘢。咁但係見到即係梁君呢個何君堯咁，喂，真係七情上面喎，真係會幫許智峯頂喎，大哥。 嗱，我將阿土伯頭講一個叫劣幣驅逐良幣咧， 良幣驅逐翻轉頭。 我係啦，良點樣令良幣翻翻轉頭咧？嗱，而家亦都同。一班聽緊呢個節目嘅五毛講咧，就係話，其實你驅逐咗何君堯、周浩鼎、郭佩凡與柯創盛呢啲人出去之後咧，其實你會令到建制派咧會多咗一啲有識之士去加盟嘅。喂，你諗下， 但 喂有呢啲咁嘅， 都係阿湯渣華咁嘅 level 嘅啫，其實都 係。 都好啲啊，好過呢四個啊！ 你個講法咧，我雖然100% 同意啊，甚至乎102% 同意添，因為呢個係 at no cost 嘅。 啊， 無論 DQ 六八九喐啊，何君堯即係柯創盛、郭佩凡嗰啲，因為點解咧？嗰啲人嘅形象係太差， 太差，你下屆都唔可以指意佢噶啦。 at no cost 嘅意思就係在於咧，其實咧係完全冇代價嘅情況之下咧，我良幣驅逐翻啲劣幣，但係我覺得老共係個思維咁諗，呢啲人都做到。你細梁，你阿柳伯同埋阿徐伯要上位，嗱，你又聽我話噶啦， 嗱，你投名， 同埋我揸住你，即係春代粗口啲講，春代唔係粗口嚟啊，大哥， 一個生理名詞， 呢個生理名詞，喂，我揸住 陰囊嘅喎，陰囊 係啊，陰囊都得，我揸住你嘅時候， 揸第二度得嘅， 你一定要聽我講，嗱，我嘅政治嘅階梯同埋邏輯咧，就係在於。第一，你忠唔忠誠？唔係你叻唔叻仔，唔係你有冇誠信，唔係你個人契唔契弟，嗰啲嘢係次要嘅。喺我嘅角度，無論學歷、無論包裝形象嗰啲，全部都唔緊要。有冇政治誠信唔緊要，你要跟我條路。其實佢一個示範效果嚟噶。 我相信 你學歷越高嗰啲咧，佢最最仲需要你咩咧？放下身段，我吐痰嘅，你跟我一齊吐痰。就是这样你明白吗即是说变了就是你不会恃才傲物你不会觉得你有民望然后你不听党的指示嘛。 我 君瑶这些他没了个党他什么都没了嘛。 是 所以他这些就是说我们上一集都讲过为什么会重用这些这样的流民型的人呢就是因为个左风嘛左风就是说我不要我只是重视的过程我不要效果。个效果越恶劣的话我就越高兴。個問題就係，如果你容許呢種左風過去由梁振英上台呢五年， 如果張德江執政的香港事務，你真的要撥亂反正，不是只靠張曉明講的四點，沒用的，我覺得那四點是包裝東西，你是要反左啊，你整個特區政府你要反左啊，將過去張德江年代的左傾那條路線擺回正。喂，以前你想想，曾鈺成都覺得是不信不過的，現在是那條線已經去到是要大口狗那種四圍衝出來咬人，或者是 何君堯那種跟他鬥顛殺無赦，是這樣才叫做過硬的，現在是 清關會模式。 土伯剛才所說的呢，就是現時中共政權的思維方式，他用人的思維方式，但我可以告訴你，你這種的用人思維方式是將你帶去什麼呢？一個的末代末朝，所有中國歷史的末朝的時候呢，你就看到個 pattern 是一樣的，啲人越來越渣，跟住啲人不講反對意見，不給一些真實的意見給你。嗱，你而家其實咧，你睇到噶香港嗰個嘅成個建制係陷入一個咁嘅境地啊嘛。 嗯嗯， 唔係佢陷入呢個境地，我覺得係因為中聯辦已經全面控制咗啊。如果唔係嘅話咧，佢要即係 indirect rule 嘅話咧，即係佢要揾條僆去管嗰陣時候，佢條僆不能太樣衰噶嘛。 係， 同埋嗰條僆好似英國佬咁，佢要喺當地嚟講。都受到民眾的信任噶嘛， 即係肥棒咁。 係啦， 而家 肥棒用李鵬飛咁啊，假設、用周梁淑怡呢班友，周梁淑怡都要講人話噶嘛。 係、 但係如果當共產黨嘅中聯辦已經全面控制咗個議會政黨選舉， 就唔需要講人話。 你唔 係同佢講道理， 你奴才啊！你建制派係奴才啊！奴才嘅話就係我吐痰，你要吐痰；我食荔枝吐荔枝核出嚟，你就跟我一齊吐。 你而家 recruit 如果唔係嘅話，你就即係高過我咯。 你而家 recruit 到湯家華， 我 湯家華都變成奴才啦。所以你係昂居嘅，你依一個嘅策略係昂居，因為就算俾你 recruit嚟做乜啫 ？recruit 嚟做咩啫？ 係啊，你都係玩殘佢啦， 你都玩殘佢啦。 不過佢係咪都殘㗎啦？唉，湯家華大佬， 唔係你任 大佬俾個明星你，你就踢佢去卡拉 OK 伴唱，係嘛？專係做埋啲切拍。 我唔同意啊，土伯，我覺得。佢其實咧，雖然 你覺得湯家華好 high 啊， 唔係之前 佢本來係大狀， 好 狀， 唔係啊，佢個 CV 都 排頭十名，而家都 sell 到㗎，都 CV 係 sell 到嘅。你唔好要佢咧講埋曬咁多奴才説話咧，其實佢仲可以翻身。 唔係嗱，如果你話北京遙控咧，仲好啲，因為佢唔會 micro management 去到湯家華聽日講乜啊嘛。但係如果而家係中聯辦日日喺度 𥄫 住你班建制派， 嗯 𥄫 住你有冇開拖，有冇打仗？ 所以我頭先講 劈有劈得用唔用？ 我嗰個 logic 就係咁啦，就係話咧，佢其實係有意無意係要製造呢啲咁嘅奴才出嚟，係呢啲咁嘅狗出嚟噶。Otherwise， 我哋點去跟佢揾食啫？即係嗱，唔好講我哋，講其他人，要為咗權力、為咗名利嘅人咧，你一定係會用翻佢嘅邏輯噶嘛。其他嘢唔緊要，師德唔緊要，學歷唔緊要，醒唔醒目唔緊要， 夠自然得啦。 只要你做我條狗，你肯帶呢條狗帶咧 ，OK 噶。 係啦，咁 我要做呢個示範效果出嚟。 跟住出現咧就係何君堯呢種人啦，因為點解咧？佢有好多利益冇申報，係。於是咧嗰種嘅即係叫做咧嗰啲嘅黑材料， 大把 大把。大把，因為爆下一件，爆一件，爆一件， 明明唔係執業又話自己執業， 係啦，好可能你就會覺得係啊，嗱，頭幾多嘢揸喺我手嗰度，我隨時可以喐你，你咪做我奴才咯。係，呢個係此其一效果。第二嘅效果就係你呢一隻奴才已經係完全喺個社會上面冇曬公信力。 唉，阿陀呢個取白你又唔明點解香港啲財主佬咁中意包女明星？ 點解咧？我都想 點解唔去溝嗰啲專業人士，大狀律師啊、會計師啊嗰啲咁嘅靚女？ 冇搞，我都唔制喎。嗰啲 嗱，你都唔制，你都知啦。 點解唔制啊？ 你都知啦，係啊，煩啊嘛， 有得頂下嘴啊嘛。 即係如果你而家四川省委書記彭清華執掌呢個中聯辦嘅年代，你就走去溝嗰啲大狀黨啊，梁家傑，梁家傑嗰啲啊，叽叽吉吉，吊高嚟賣，然後呢樣又話唔得，嗰樣又唔制，刁橋柳令。但係何君堯嗰啲難做啊嘛， 啱 係咪先？ 仲有仲一個 數籠已經搞掂， 梁美芬，仲有梁美芬， 係仲有蔣麗雲， 咪咯，係 嘛？ 就係你曾鈺成又話：，做主席呢樣又唔可以咁裁決，嗰樣又唔可以咁裁決。 喂，你呢個比喻唔錯。 而家你見到 難做 係啊？ 我終於體驗到啦。雖然我唔方 三句 嚇，我唔方便講出啲內容， 抵乜？冇炸型， 系 自己讲埋落去啦， 系 啊，嗰兩個都係粗口嚟嘅。 究竟係咩？我唔係好知喎。 你又炸低人，又炸低人喺度。 即係呢啲就係我就 難做係嘛？ 當你個權力核心已經係去到中聯辦手上嗰陣時候，佢喺後邊啊嘛，你唔明？佢係個 puppet master， 佢唔需要行出嚟嘅。佢理得你企喺台前嗰個人係咩樣啫？喂，到你殘咗劈咯，冇所謂嘅喎。 換個第二個 棕樹根咁咯 ，recycle 又第二個再嚟啦。 棕樹根 係啊。問就係咁咯，所以我就話你而家呢個係反映到中共嘅管治已經徹底放棄咗嗰、那個即係香港人就地而治啊！佢而家直接管治啊嘛，直接管治就係好簡單。如果我係林武，坦白講，我喺度十幾年我都唔識講廣東話嘅， 都掂喎， 咪咯， 都掂喎。 我點可能溝到梁家傑先？梁家傑點會俾面我先？曹二寶， 所以係啊，你唔應該揾林武噶，其實 唔係同埋曹二寶嗰啲喂大佬踢住對嗰啲人字拖。如果買住斤豬肉嘅話，你以為佢係福建幫嗰啲咁樣嘅嗰啲咁嘅爛仔嚟嘅，根本係 呢個特首選舉嗰陣時候咧，曾經有一個嘅希望，就叫做曾俊華啦。嗰陣時 冇啊，呢個咪等於馬來西亞一樣咯，建制分裂就可以變天嘅問題。有共產黨喺度，佢唔會俾你 諗住有個曾俊華啦。 所以有啲比喻不倫，插句先，即係講個馬來西亞嗰度比喻不倫，即係有啲人話喂，Lesser Evil。馬哈蒂爾咪就係 Lesser Evil 咯，咁所以咧，即係同樣道理，你都應該係要曾俊華嘅。我話某程度上啱，但係因為點解咧？曾俊華係同我哋交換唔到即係因為佢唔係真正一個民主選舉，係由人民決定嘅人啊嘛，嗰、那個係共產黨落指揮去決定嘅人啊嘛。 唔係因為嗰個係一個小圈子選舉啊嘛。 冇錯， 我哋冇我哋。如果你真係一個嘅叫做即係、就是、民主選舉咧。胡蘇貞係贏硬嘅，我自己覺得。 因為我同佢有丟啊嘛。 而佢贏硬，因為佢其實個內心係建制派嘅嘛，大佬。 但 其實佢係跳唔出，佢唔會。我覺得嗱，呢個咧而家事後講啦，我自己覺得中共揀曾俊華係百有百利而無一害，即係對於管治香港嚟講，因為點解咧？ 即係唔係喎？睇下佢管治嘅目的係乜嘢啫。如果管治的目的是要控制香港2047一國兩制結束的話， 我正想說這個point， 是的，他就一定不可以用曾俊華的。 如果他好像97前後，即是97後的早個階段，例如找董建華，甚至 穩定的局面，等國際認可一國兩制， 利用一國兩制去跟西方國家接觸，在這裡做生意，將那套經濟和制度是 copy 回答，如果用這個 logic， 就用曾俊華， 你就說 了，是的，是 的，現在他不需要了。 系啦，咁所以咧，嗱，某個程度，因為我個人觀點咧，就係我認為中共係行錯啦，即係依個我覺得 呢個都係我哋香港人一廂情願。 因為咧，董建啊，唔係唔係，曾俊華咧係唔會，即係佢本身係屬於建制派，佢係唔會起共產黨飛腳。 共產黨最後尾係要奴才啊嘛， 所以最後尾要奴才。 我最後尾嘅結論啊，我之前我估唔到啦，我冇啲人咁叻，即係估到曾俊華輸啦，因為我真係唔知道佢原來咁大鑊。其實共產黨在選777呢度已經顯示了一條路線， 奴才路線咯， 係奴才路線。 奴才路線， 他用梁美芬，用即係何君瑤，用呢個蔣麗雲， 他不是用人才路線， 用777，其實他已經是劣，即係梁劣幣驅逐梁幣的一個表現。 因為點解咧？我仍然今日仍然堅信，點解曾俊華是最適合今屆的特首呢？因為佢對中共嗰個嘅作用係最大，就係、是、所謂嘅中共嘅涉及到所謂金融嘅改革，涉及到咩咧？即係曾俊華佢個國際 network，你睇到而家今時今日中美貿易嘅糾紛，我覺得如果甚至連曾俊華係做咗香港特首，佢甚至係可以有力保護香港呢一隻。 佢選特首嗰陣時候，我諗習近平覺得自己係世界皇帝嚟啦，屌英女王都要跪我啦， 係咪？ 係咪先？ 英國佬都要買我拍， 咪咯嗰個 moment 你諗下，而家問題就係 一雪前恥， 西方班呢個咁樣嘅古惑仔係到你清帝先喐你啫嘛，之前你諗下，之前嗰一年，係咪個個都擦佢鞋㗎？所以我覺得佢中國模式嗰條路咧，其實基本上已經 write off 咗香港。當佢 write off 咗香港之後咧， 但係而家又唔係喎，你而家睇到有少少轉勢喎。而家話翻轉頭就係你而家習近平自己親自下達指令，親自回覆嗰班嘅院士，香港嘅嗰班院士就話要咧中國咧就直情係資助香港嘅有關嘅科研。 其實坦白講，香港係唔需要嗰啲錢資助， 唔需要你啲錢啦、啊。 喂，同埋嗰陣時候我 你少啲搞香港 咧，我最記得咧，細良咧嗰陣時候你都未做呢個化妝師，亦都好似未做呢個記者嗰陣時候咧，你喺民主黨研究部嗰時候都講過一番説話，就話呢啲咁樣嘅創新嘅科技嘅啲嘢，其實好難咧，好難啊，唔係話唔得，係政府咧係咁樣介入咧係成功嘅。我記得你嗰陣時候舉一個植谷嘅例子，其實植谷裏面咧，你見到而家好成功啊，咩 Microsoft 啊、Apple 啊，或者係啲咩 software 咁樣，但係其實一百個衝入去咧，其實九啊九個死嘅。所以我哋 startup 都係咁噶。 你個政府咁樣介入去，諗住資助啊、俾錢啊、培養啊，甚至乎喺度規劃咧，其實呢啲咁嘅創新科技嘢咧 ，return 越高。個 risk 係 唔係嗱？佢我諗佢唔係諗緊 startup 啊，佢係諗緊咩咧？啊，譬如梁振英個仔嗰種啊，幹細胞研究嗰種模式 得唔得噶？ 嗱，香港你諗下劉明偉， 我聽我都已經驚啦，大佬。 劉明偉就俾一大嚿錢呢個嘅，即係呢個諾貝爾嘅呢個 得獎者， 唔係即係培養嘅呢個所謂世界尖端嘅呢個瑞典嘅醫學院啦，卡羅林醫學院。咁然後咧就深圳就做產業，香港咧就做嗰個叫做科研。我估佢個佈局就係咁啦，所以佢點解要俾錢？其實香港真係唔缺嗰啲錢，問題就係佢要即係令到嗰個項目本身係屬於中國嘅，而 但 係 個包裝就屬於香港嘅， 係啦，個包裝就屬於香港，所以創科院裏邊， 明白？ 你見到啊羅范招芬呢條友點解咁心急嗰陣時去飛去瑞典見卡羅林醫學院，就話點解個進度咁？嗰個係國家項目嚟噶嘛？ 我想答翻啊， 幹細胞研究呢啲點會係純粹係阿梁振英個仔就抽水嘅啫嘛？梁振英見到呢樣嘢就塞咗個仔入去啫嘛喺度。 呢個有關中任何政府資助，如果主力靠政府資助，失敗告終，係即係嗰個 percentage 太高啦。所有嘅 startup。在歐美國家裏面都是私人的私募基金。 啱啊 ，venture capital 啊嘛。 venture capital 嘛，即係話咩啊？私募基金，我做 due diligence 嘅，睇過你嗰啲所有嘅嘢嘅數目啊，諸如此類，然後跟住啊，覺得你個項目有可為，睇下你個 feasible 嚇，你個 commercial feasible。 然後跟住我可能會有十個項目，有一個得，我就已經可以 justify 咧我個 輸九個啦， 輸九個。 但係佢唔係。 而家中國政府所做嘅嘢，點解一萬億擺落去都冇效呢？咪就係政府行為嘅問題咯。 唔係喎，因為我有 take 過即係相關嗰啲 course 做 patent valuation 嗰啲咧，佢都係咁講嘅，就係話咧，其實你係要 commercially feasible 嘅階段。 唔 係 我諗佢， 即係你差唔多咧，你個研究嗰樣嘢，你唔好話即係唔好話申請到個 patent 啦，因為好多嘢都係即係 patent 都係即係得個樣嘅啫嘛。你係能夠咧，係開始去到市場嘅時候咧，你嘅價值就會高好多。 嗱，我諗佢唔係而家，佢唔係而家要做嗰啲係商業性嘅創新。我估佢而家有啲所謂國家 級嘅嘢， 所謂2025 國家任務， 中國製造裏邊嘅嗰啲瓶頸啊 ，bottleneck 嗰啲嘅科技研發，就唔係話你 start up 去做 Facebook 啊、Google 啊，唔係嗰啲嚟咯。我覺得，佢而家肯定河套嗰500亿咧。其實再加埋呢個中國財政部泵水落嚟個成千億嘅話咧，我估肯定就係咩咧？係全世界招攬啲人才過嚟 ，MIT 嘅 lab 啊，呢個美國嗰啲嘅重要嘅 lab 咧，就成個 lab 收購。嗱，羅范招芬講過嘅，其實係成個 lab 買過嚟，買過嚟得㗎，俾錢。 你識唔識 run？ 唔係俾錢得， 唔係 拎到過嚟都得，但係 work 唔 work 到 佢先。佢買佢項目，佢唔係淨係買佢個 lab， 其實冇意思嘅。 係啊， 佢係買嗰個研發人員個項目同埋佢個 research team。 買埋佢嘅無形資產， 係啦，過嚟香港擺喺河套，然後咩咧？我覺得真係變成產業嗰 part 咧，就喺大陸啦。但係進入嚟嗰 part 咧，因為你有個 hurdle 喺度啊嘛， 嚟香港， 你唔可以直接入大陸啊嘛。咁所以就擺喺香港。而家就係中央俾錢就諗嗰條橋啦，就係話終於明白到香港嘅角色。 唔係，所以你嗰個 example 係好嘅。你美斯咧嚟到香港踢波或者翻去大陸踢波咧，就係佢收山嘅日嚟噶啦。 係啊， 係咪？即係呢個比喻係恰當嘅呢個。 唔係，所以咧，我仍然認為，我仍然覺得係嘥錢告終嘅成件事。 我同意。 唔係，睇下你買到啲咩嗱，好簡單，你買恩尼斯達。 唔係你買到嘅嘢， 巴塞當打點會嚟中超踢？ 你咪買到啲舊嘢。 朗尼啊，都能夠去美職聯都唔去中超啦。 啱。 係嘛？你咁即係咁核突又黑哨又剩，你俾錢啊，人哋都秒你啦，係嘛？ 我用商業嘅原則嚟講講呢樣嘢，我哋呢啲咁嘅 公司，譬如我哋呢間公司，如果我要發展一樣嘢叫大數據呢一樣嘢， 嗯， 我係冇可能係去請一 team 人嚟去做嘅，嗯，我只會點樣做咧？揾 partnership， 我哋叫 partnership， 或者外判咯，啊。 揾一個咩嘅 partner 咧，嗯？大數據博士，大數據博士佢唔識做生意，嗯，我識做生意，於是大家有個 synergy 係，嗯，咁做噶嘛。好啦，你買一 team 人入嚟嘅時候。有 Q 用啊！ 唔係佢要個科研人才，佢唔係要做生意嗰 part。 做生意佢自己，但係我嘅意思用一個用呢個作為一個例子啊！我係作為例子，逢親你要同人哋 part， 譬如話舉例，我收購你一間公司都好，你識唔識 run 啊？ 唔係佢要嗰個係嗰個核心技術嘅研究人員， 嗯， 然後咧 commercialize 嗰 part 咧就佢自己 佢自己搞，因為錢係我賺曬， 即係等於。DJI 咁即係嗰啲航拍機， 即係 R&D department 佢同人哋收購翻嚟。 係啊，其實呢個韓國人㗎。R&D 佢都要持續去經營落去。 唔係嗱，因為 R&D 你成 team 人懟入大陸咧，佢哋未必滯，但係懟嚟香港咧 好啲， 就會好啲啦。 起碼都去得蘭桂坊， 嗯，起碼上到 Facebook。 咁咧你就要 起碼上到網，唔使翻牆。 仲有你仲有一個法治，香港有一個叫好重要嘅叫法治。唔該，你 keep 咗 keep 到香港個法治社會嘅 image 最少。 但係佢而家左右手互搏，你知唔知啊？左手就係越嚟越左，由 DQ 區議員啦，而家你咁樣搞嘅話，我話俾你聽，佢有個 spill over 嘅 effect 噶嘛。你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你喺美國，就算你係一個華裔嘅科學家，你見到呢啲新聞，你會將香港等同於廣州嗰陣時，你唔肯翻廣州。你會唔會翻香港啊？ 呢班友會識得上網 research 噶嘛？我 同樣道理， 嚟唔嚟香港？ 如果肯去廣州，亦都唔會介意嚟香港。 咪係咯， 係咪？ 都差唔多啦。 咁但係嗰啲友咧，如果係冇呢一套背後嘅美國價值啊，或者係西方價值咁講咧，咁啲人咧其實就渣渣地嘅啦，已經 唔使咁唔使講你。 即係已經唔係攞諾貝爾獎嗰啲友 嚟。 你講嗰七大校長，個個話到自己幾巴閉，呢個成理大呢，這個。唐偉章又話自己核電專家，跟住呢個港大徐立之就唔知咩專家， 唔記得啦。 又係乜院士？ 我咁多年我淨係見過高坤，就真係喺科技研發裏邊改變咗人類，得一個高坤。 光纖 就係光纖之父。 因為你嗰陣時做緊學生喎， 係 咪？ 咪就係中大高坤。嗱，你睇下嗰扎咁樣嘅所謂華裔科學家嚟到香港之後，有邊一個人喺佢學術上邊有成就咧？係 冇。 所以我就話你買親嘅都係朗尼， 係 收山， 收山前嘅朗尼， 我諗朗尼踢完美職聯先至去中超啦，係嘛？即係佢踢多兩年美職聯先，最後尾嗰一筆嗰一年就去中超掘金啦。所以你買到嘅咪就係咁咯，我就話。 咁啊，所以科蘭咧都唔去中超啦，就嚟下香港，係嘛？ 佢玩完我諗就退休啦，直情係科蘭 就成讚咁啊，算啦。好，時間咁 休息一陣先， 轉頭翻嚟。 母亲节和父亲节期间推出三款一家家韩友煎烧套餐，肉眼超薄切半白肉、牛柳、小肋骨、后三角质肉同埋福心肉，几个唔同质感味道嘅部分，每套都系298元起。而家凡购买任何套餐一份，仲送你雪浓汤一包，买满500元仲可以免费送货添。即刻上人民超市同韩友快递网页订购啦，优惠期至6月20号。